你好，我是宝玉。我们专栏呢已经完成了架构设计和开发这两个模块的学习。这两个模块啊都是和技术有很大关系的，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。希望你呢通过对架构设计内容的学习呢，能够掌握好软件项目中技术复杂的问题。遇到技术选型呢，能心中有数，通过一个科学的过程去完成选型。对于项目中的技术债务，能及早识别，及早应对。通过对开发模块的学习呢，可以帮助你在项目中搭建持续集成环境，推行自动化测试，改进基于源代码管理工具的开发流程，借助工具和流程呢，让你项目的开发质量更上一个台阶。继续分享同学们的精彩留言，这些问答和同学们的分享都是对专栏内容的最好补充，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和理解软件工程的知识。像以前一样啊，一问一答的主题内容呢，希望你可以通过文稿的方式来学习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